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好啦，就休息嗰時呢就都要回一回啲網友嘅。好多網友就挑戰我，就話你知唔知范董我已經過咗身好耐。我梗係知啦。 好慘啊。 係啊，我訪問過佢㗎，我一周搵嗰時。 范董 係啊，佢出咗一本自傳叫做 得唔得啊，真人得唔得 整過嚟啦當然。Okay. 即係柏拉圖性愛出咗本書叫轟動嗰時。咁呢就訪問過佢。咁我講范董愛嘅目的就係想突顯呢班大陸嘅共產黨懷舊啫，我就話等於我哋仲攞返80年代嘅范董愛出嚟咁樣。咁好多聽眾呢就原來都係資深嘅 AV 成員嚟嘅，就話呢個 譬如你有費 日吉阿姨又會好啲呀，有啲又話江崎美女又會靚啲呀咁樣。咁其實仲有好多嘅，其實大家有機會可以切磋一下。其實咁今集 穿上麗來， 村上麗奈就好像來香港拍過， 是啊，所以我認識 好像老蕭的，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苗齋艷譚 是 麥當雄，老蕭不知道有沒有粉了， 是 總之麥當雄有粉的，麥當傑好像是，我不知道麥當雄麥當傑是哪一個，苗齋艷譚好像是網友，大家幫我找找村上麗奈那套戲老蕭有沒有粉做監製。 我記得有曹查理 那套是不是什麼啊， 我不記得是什麼了， 周宏和村上麗奈 好像是 騎馬唐什麼 唔係阿姨，唔知葉子薇定葉玉卿有份拍嗰套，如果我冇記錯， 有幾套嘅，有幾套嘅，一套就係、是、周宏同阿村上麗奈嘅，一套係 周宏 OK 喎， 係咩？ 係啊， 而家都大家又覺得我哋好老㗎啦，有啲人又出嚟挑戰我哋，都唔好再講嘅都係。咁啊嗱，呢個 我頭先想補充一個觀點咧，頭先我講喺台灣嗰度咧，就話因為葉九條四十週年，習近平走搞咗個咁嘅講話咧，就話要攞一國兩制做模式。咁、跟住咧，其實以我了解啊，台灣內部咧，包括陸委會咧，其實已經係全面諗住反擊呢樣嘢。我事後諗又覺得奇怪，喂，既然你明知道人哋，你咁樣去抱屋佢哋講一個完全唔現實嘅一個嘅即係所謂統一嘅模式啦，即係所謂統一嘅模式呢，其實係更加大嘅反彈㗎嘛。喂，你究竟係咪想統一㗎？ 阿土， 我真係唔明喎。 又要講返捉棋論啦。 係。 雖然呢你就頭先就即係幫阿欣欣講講說話，就話係阿主教呢個民主。 唔係，我冇話幫佢講說話。 三惡人去提出呢、這個大棋輪，習近平 即係有份中招。 習近平捉緊一盤好大棋輪。 嚇！ 嗱，呢個講法係冇錯嘅，話俾你聽啊。嗰盤棋大到咧係要咧， 佢自己都唔知啊嘛。 唔係，係要共產黨毀滅啊。 OK， 嗱，好多人就以為佢係民主改革嚟去毀滅共產黨。 嗯。 但係點解你唔諗翻轉頭？佢係用做測試嚟毀滅共產黨 ？OK， 你諗下佢而家每一步， 可能佢威過戈爾巴喬夫喎。 係啦，佢每一步，你諗下啦，我成日話。我成日都諗，由鄧小平開始主導中國外交政策，只有一樣嘢係中美關係。自從蘇聯崩潰之後，包括其實係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中蘇關係已經結束㗎喇。以往頭嗰三十年係中蘇關係主宰中共嘅內政，跟住1979年之後係中美關係主宰中共嘅內政。邊個搞彎中美關係，邊個都會落台嘅。其實你諗下啦，習近平咁樣不斷向美國亮劍，而家最重要唔係純粹貿易嘅，其實大家冇留意嘅係軍事上嘅衝突嘅危機。我成日都話、你同阿徐少華賭， 同你 嗰晚，其實我話俾你聽，南海兩年之後會爆發軍事衝突，唔係老吹嘅，其實係因為當你美國成個軍事部署，包括而家喺日本部署 F-22F 唔知 32B 隱形轟炸機等等呢啲咁嘅嘢，喺呢個嘅橫田基地等等，全部都係針對中共。好啦，你咁樣去 upgrade 美軍喺日本基地嗰個嘅軍事裝備，其實係一個軍事競賽，喺南海、喺亞洲嘅軍事競賽嚟嘅，其實。然後你咁樣去拉攏越南去制衡呢個中共。跟住菲律賓，我估好快杜特爾特由親華變成親美。 喂，你諗下美國佬，即係 不棄救護，就是連越南咧， 係啊，揸曬手嘅而家最親密嘅戰友 搭上埋。喂，老實講，對一般嘅美國人嚟講，我哋了解咧就係其實呢一場越戰咧對佢個傷口咧係好深，因為美國人 大過反恐戰， 美國人號稱咧唯一一場仗。唔單止係泥足深陷，甚至乎咧係完敗嘅咧， 但 係 徹底失敗 戰啊嘛，大佬。 所以我就係話咧， 佢去到而家咁嘅環境，寧願越南都即係拉攏埋去對抗老共嘅話，即係證明你老共喺即係習近平領導裏邊咧嘅戰略係出咗問題。 佢最重要咩咧？佢容許解放軍喺南海裏邊去填人工島啦。呢、這個係除咗佢稱帝之外咧，係實質。被美國視為一個軍事威脅嚟，你填人工島嚟做乜嘢咧？嗰、那個係一個軍事防衛。 唔係，同埋佢太 aggressive 啊，即係 aggressive 到咧係唔理智。例如你搞啊菲律賓杜特爾特，即係溝掂啊， 拉攏咗呢個親美嘅政 府。喂大佬，嗰、那個明明係人， 我條僆嚟啊， 人哋條僆你就冇搞啦。 佢我覺得 你自己啲 friend 算， 佢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咩咧？等於頭先我哋講對台政策一樣，九二共識一中國表呢、這個咧，你俾咗馬英九嘅國民黨有個空間存在。你而家咁樣一國兩制等於九二共識就等於一國兩制，連國民黨都俾你逼死埋。你諗下係咪啊？所以我話蔡英文復活係因為習近平啊嘛。你諗翻喺呢個九合一選舉之後，其實蔡英文得翻半條命，跟住 冇啊 李遠哲逼供，你諗下。 佢選完之後，我去台灣開會。咁你知道我身邊嗰啲主要都係綠營嘅人嚟，咁我哋去問一問，有一個律師嚟嘅，都好理性嘅，好近綠營嘅人，深綠嘅啦，我估佢。佢都話：，唉，蔡英文輸咗七八成啊！ 你其實你諗下啦， 七八成啊，佢真 係九合一選舉之後，成個蔡英文政府好多人就諗住佢做唔做得完啊！當時係，結果習近平一出手就救翻蔡英文，你記唔記得佢一講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 記得， 蔡英文即刻反擊。 賴清德咧喺星期日我哋睇嗰段新聞咧，即係為呢一個嘅台南嘅立委補選咧，係講句説話，我覺得係，如果我係台灣人咧，我係擊中咗我的心。佢話因為你喺上年年底嘅選舉裏邊咧輸到一敗塗地，所以習近平 啲咯， 習近平夠膽喺四十週年嘅即係葉九條嘅講話裏邊咧，正式係向台灣人宣戰，就話要搞一國兩制啊嘛。 係啊， 係咪？咁而台灣人咧，即係根據我嘅了解就係咧，陸委會而家好積極地咧，係揾香港人去咧反擊呢個一國兩制啊！其中一個名單我要話想你哋講下添啊，因為我 propose 嘅，屌你，我唔知你敢唔敢去啊，大佬， 我哋去梗係冇所謂啦，問題就係翻唔到嚟。 唔係啊，因為佢揾曬我哋嗰啲主要嘅人物咧，即係陸委會自己舉辦。 我同台灣嘅傳媒界都好熟嘅， 咁咧佢就話咧，佢哋要做一個形勢就係咧，話俾台灣人聽。呢、這個香港嘅一國兩制咧，已經試驗係失敗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奇怪啦。即係翻轉頭講就係咧，喂，咁你習近平呢一步棋，你究竟係咪想統一台灣㗎？當然我覺得唔務實統一台灣嚇。但係喂，如果你越逼越埋嘅時候咧，原本咧，即係學你話齋，民進黨都奄奄一息㗎啦。 係啊，今次選舉有轉機㗎，我話俾你聽。 喂，輸到趴街㗎啦，上一鑊已經。即係蔡英文喺佢嘅領導裏面，人哋覺得佢優柔寡斷又好，覺得佢唔夠即係決心又好，或者為咗經濟利益都好。喂，完全係冇希望㗎喇喎。連親綠營嘅人都話，喂，輸咗七八成、啊。 覺得佢冇呢隻説啊，覺得佢。 喂，你嗰三大佬又走出嚟即係 逼供啦， 逼供。 係啊。 跟住最近呢一兩日，我見到喺網上唔知係三立定係邊度做嘅民調定係東森，喂，輸到趴直㗎喇喎。佢唯一嘅轉機反而就係你揾柯文哲出嚟頂，因為點解咧？佢同阿韓國瑜嗰啲 style 咧係鬥癲噶嘛，即係杜特爾特啊、普京啊、習近平嗰啲 style 噶嘛，即 係政治啊， 誒阿 Trump 嗰啲嚟噶嘛， 民粹政治係啊， 即係你太理智嘅蔡英文咧，其實已經係勾咗噶啦，喺短短 個市場唔受咯，其實唔受，你太個政策論述太重， 但我學你話齋有機會救翻佢，因為你講完呢番説話之後，繼續逼緊台灣人。 你好簡單啦，你而家香港加埋落去搞逃犯條例，跟住就屈台灣佬話係台灣提出，而家跟住陸委會嗰邊 即刻，佢知俾人好快踢爆嘅啫，大佬。 同埋你當香港同台灣冇聯繫嘅咩？呢、這個真係即係又係匪夷所思，我覺得。好啦，然後搞到一鑊粥。 細良，如果你做中策組嘅時候，或者你做台灣嘅中策組，你都會咁諗啦。佢兩個係你哋香港人喺度打生打死。喂，我邊度咁緊張？我一定要引導佢翻嚟受審先啦！你都黐嘅，你 同埋我想問， 除非你喐咗我個台妹。 係啊，同埋我好想問，我想問， 以香港政府那種的凡事向北望的作風，台灣要求的事他怎會答應啊？如果是的，一早台灣可以委派新的光華旅行社的代表來啦。 台灣不是很積極的， 講為什麼不行，因為現在要懲罰這個蔡英文嘛。 是啊， 所以我就說呢，這些呢就是拿出來呢，就是拿來做藉口。好啦，被人踢爆了，台灣現在更加高度戒備，是任何連正常的民間的台港交流都會高度戒備。所以我就係話咧，你以為佢唔係真係捉緊盤大嘅棋咩？我慢慢越嚟越相信習近平係終結共產黨嘅人嚟嘅。 戈爾巴喬夫 唔係，戈爾巴喬夫係有意終結共產黨，佢係無意之間終結咗共產黨。呢個係有分別嘅，呢、這個 有一差別，有一差別， 有差別， 即係冇 credit 俾嘅， 冇係啦。嗱，等於好簡單，你前鋒有意射龍門，射中對方嘅腳彈入，嗰、那個俾你彈中只腳嗰個後衛咧，其實係冇意識地。 輸個波嘅， 佢輸波嘅係，所以我就習近平呢盤好大嘅棋係咩咧？佢係無意之間，因為佢我相信實在水平太低，但係佢集權利用 咁啊好喎， 利用咗江湖兩大陣營嘅內鬥，然後將大權集於一身，係一個有權術而冇智慧嘅。 喂，咁我哋應該咁啦，我哋個路線嘅改變，如果為中國好，為香港好都好，咁啊應該繼續吹捧習近平。 我梗係啦，派多派多零 做得好， 零有 A， 零有 B， 零有 D， 零有 E， 一齊去。你諗下，連咁嘅核突 show 佢都覺得好嘅。 我哋所以咧，所 你反映到佢咩水平啦？我覺得， 即係正如今晚係嘛要買馬體會一樣，我哋全部逆向思考。係 啊， 係咪？ 喂，大家話早記可以翻本就買馬體會啊？ 冇錯。咁就話俾習近平聽，繼續亮劍同美國佬 得㗎啦，驚㗎啦佢。 美國佬騰㗎啦咁樣。 如果唔係點會叫留學再傾咧？過去 跟住咧就為咗嗰個咩幾嚿爛石嘅釣魚台，我哋繼續去堅持同日本仔喐過咁樣，係嘛？佢全部講啲反話得㗎啦。喺度吹捧佢，點啊？習近平咧， 咪即係大躍進某產一萬斤一樣咯。你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嗰啲王沪寧啊、胡錫進啊、環球時報啊嗰啲，過去嗰幾年不斷話敢於亮劍，零八年之後中國對世界嘅點樣有偉大嘅貢獻，我哋經濟總量第二大，應該喺國際事務裏面同美國搶奪呢個話語權，每一步都係錯嘅。我話俾你聽，點解咧？因為喺今時今日裏面，你除非你有足夠的實力，如果唔係你唔好輕言同人開拖。 嗯， 點解咧？就係因為當你空唔到人嗰陣時候，人哋反咬你嗰下咧，你就露底啦嘛。 好簡單啫，我老豆都識教啦，做人 humble 少少啦，即係潛藏內斂。 同埋你咩？ 即使你贏緊佢都好，你更加唔應該俾對方警覺你。 係啊，係 你贏實佢啊嘛。 你好簡單，等於鱷魚，我哋中意睇嗰啲動物紀錄片。 嗯， 鱷魚永遠喺嗰啲嘅。大量嘅斑馬過河嗰陣時候，佢會唔會一早嗰啲鱷魚蒲曬喺條河嗰度，擘大個口等啲斑馬過嚟 咧？ 係唔會嘅， 咁啊， 全部沉曬喺水底。好啦，到斑馬過到一半啊， 佢就嚟啦， 先至轟一聲一齊喺個水底嗰度湧上嚟。所以我就話你等於當年一樣，日本仔偷襲珍珠港，佢會唔會周圍響曬胎，去話俾人聽美國佬正撲街？我哋而家要打殘美國佬㗎啦 ,2025,1937, 我哋就會打沉曬呢個日本美國嘅航母艦㗎啦，一句聲都唔出，我話俾你聽啦。所以我就話呢個係捉緊盤好大嘅棋係真嘅，其實。不過呢個捉緊好大盤棋嘅人呢， 都唔知自己捉緊 乜。都唔知道自己捉緊乜。你見到佢左右手互搏。嗱，你好簡單啦，你問何志平最近星期一鏗槍集出咗一個好好嘅一個調查何志平事件背後，香港傳媒冇人敢寫，佢裏面講就係呢個聯大主席唔係嗰個黑人，而係塞爾維亞外長點樣拉入一帶一路嘅裏面嗰啲嘅項目，然後每當習近平出外訪一帶一路國家嗰陣時咧就配合，何志平係做緊咁樣嘅角色嗰陣， 咁佢真係幾勁喎何志平， 根本就唔係淨係炸得啊嗰啲問題，佢話原來呢個案喺紐喺呢個聯邦法院揭出嚟嘅資料啊，係遠遠大過呢個，因為炸得油田其實只係何志平介入去聯合國事務嘅第一步嚟。 咁我就反省兩個問題，第一就係你而家吹到自己咁大，第一個問題咧；第二咧就係有好多人明明知道你呢盤大棋係戇居居咁捉咧，都唔敢出聲 捧殺啊！ 喂，呢個真係危險啊！喂，如果喺一個民主嘅社會裏邊，理論上，即係大家都有自己嘅權利去表達唔同嘅意見，甚至乎係刻意地去表達唔同嘅意見，因為令到個政府能夠有監察啊嘛。喂，而家係唔 work 嘅， 即係你唔係好似美國嘅社會咁，啲人為政治利益又好，為自己嘅政治前途都好啦。我特登要反你 Donald Trump， 因為我有喂你有呢條路線，我梗係有第二條路線啦。如果唔係我邊有 market， 我跟住你係嘛？喂，但係你中國係冇喎。 嗱，同共產黨嘅內鬥咧，好毒噶，捅殺啊！ 我知 毛澤東搞三面紅旗，你估周恩來 出嘅事啦？我 你估周恩來、劉少奇嗰班友唔知道會出事咩？ 嗯， 你掂佢哋唔知道安徽廣西人食人咩？佢哋知噶，點解唔 call 停佢啊？我睇你點死，然後咪喺七千人大會裏面逼毛澤東退居第二線咯。 嗯， 佢係攞人民嚟做賭注啦。呢、這個 喺任何 國家嘅黨爭。在任何國家都有黨爭，包括在香港這麼小的地方一樣有內鬥，一樣有黨爭、但是黨爭去到一個地步很簡單，1967年香港暴動，周恩來是親自指揮，但他一路不動，為什麼？因為內鬥裏面四人幫的文革派奪權，對外交部、這個王力、關峰、那些人戚本禺、那些人，好了，周恩來讓子彈燒一回，放炸彈再放多一點，死了這麼多人之後，就借北京外英國代辦處給四人幫的文革派去衝擊 搗亂， 火燒這個英國代辦處一役，就掃他們牆，然後就由他親自出來去收拾六七暴動的殘局。香港的人已經死了這麼多，包括當時攻擊沙頭角的警署、是廣州軍區的人派人過來攻擊沙頭角警署，是周恩來絕對知情和親自下命令、最後尾他成為一個終結六七暴動血腥事件的偉人，但是他就是以香港人的生命來做賭注， 甚至拿左派的人， 包括當時的左派戰屍底，你看看做炸彈那些人，有些人終其一生炸了他手去，你想想他們有沒有想過原來他們是共產黨內鬥的一隻棋 呢？不是， 我又覺得公平一點說，即是鬼佬都會拿群眾來做籌碼，正如你 Donald Trump 你都搞停擺啦，因為你要起墨西哥圍牆，但你人家很快是 rectify 到這個錯誤的， 人 但我們就不是的，調返轉頭就是你不斷去即加深這個錯誤下去，甚至乎這個變成是你的權術。 好，有一樣東西，人家的政黨是一樣東西超越黨派個人利益，是國家利益、就算共和黨 Donald Trump 有一天顛倒 是 違背了美國國家利益的時候，共和黨裏面的人都會對冧他， 都會拋棄佢， 都會拋棄佢。 你冇揾我嚟戰先。 係啦，但係問題就係點解中國由1949年見證中共到而家，每一次內鬥最終犧牲嘅其實唔係共產黨嘅人啊，最終犧牲嘅係中國人民啊嘛。六四唔係咩？ 係， 最終犧牲嘅就係中國人民，然後嗰個就係佢哋嘅賭注，佢哋博弈嘅賭注。你而家習近平唔係咩？係咪？你用香港嚟做嗰個博弈嘅賭注嚟嘅話都係，係咪？你所以我就係話。好啦，而家到美國佬揭你底牌啦，一定會更加嚴厲控制香港，更加嚴厲控制新疆。 所以呢，有一次我同事去陸委會講嘢嘅時候呢，佢又衰嘅，大佬你三點鐘講，你冇理由十一點幾走嚟問我有咩好噏㗎，我大佬我寫咗幾多嘢俾你，我就話我好簡單個道理啫，我話澳門呢已經係囊中之物，香港亦都逐步邁向呢樣嘢，而家就睇你台灣。其實我哋香港人都係睇台灣人頭嘅啫，即係你好似上一鑊咁民進黨咁樣輸了一撲一碌嘅時候咧，其實對我哋係冇乜數嘅，對香港人啊，因為點解咧？我哋仲可以借住一個台灣咧嚟講嘢啊嘛。喂，好明顯喺上年年底嘅選舉，話俾即係習近平聽，或者佢嗰啲智囊聽，甚至乎王居嗰啲智囊啊，就話冇問題喎，香港搞成咁，台灣人照撐。即是呢個國民黨喎、 哦。咁你諗下香港會只會更加嚴苛更加強硬。 冇錯先至大鑊嘛。 係啊。 以前我哋會喜歡有個講法，就係尤其是喺回歸 示範單位嘛。 之前做呢個示範單位嘅作用呢，令到呢老共有時都投鼠忌器。對香港人呢，無論喺03年嘅23條嘅立法裏面，甚至乎喺個咩國教嘅問題上面呢，都有少少忌諱。你有冇發覺最近雨傘前後之後呢，其實呢啲嘢佢已經完全唔鬆手嘅， 而家係全面進擊， 係咪？ 全面進擊。 喂，我睇前兩日，頭先你講開李慧瓊子，喂，佢真係肆無忌憚咁噏過而家。 係啦， 23條嘅立法，甚至乎佢講啲虛無縹緲嘅咩民族黨嗰啲嘢出嚟，喂，大佬唔係啊嘛！你見到阿陳浩天、阿浩天哥得一兜友， 呢個係借頭借腦，我都話等於引渡條例、引逃犯 國會縱火案咁啊， 等於逃犯條例一樣，係借頭借腦。你問我呢個盧溝橋事變 遮頭遮路嘅啫。成個民族黨，你問我真正捧起民族黨嘅就係中共嘅宣傳機器。 嗯， 陳浩天可以係真心教， 係。 不過將佢捧上去嗰個政治國際政治地位嘅，就係中共嘅宣傳機器。 我覺得都似。 你諗到嘅成個港獨運動，如果唔係環球時報，唔係人民日報，唔係香港嘅左派媒體不斷咁樣幫佢哋加持嘅話， 根本冇人識。 根本就係一個 marginal 嘅一個政治運動。係咪？亦都唔會變成係今日咩五獨合一啊，咩台獨、疆獨、藏獨、港獨啊、蒙獨啊，加埋一齊。所以我覺得嗰個係劇本需要嚟嘅呢個係。 我覺得佢似係國會縱火案咯，德國。 好啦，佢 justify 佢嘅強硬路線 ，justify 同埋俾一個位佢入。 所以我就係話，大家唔好每一次去台灣睇選舉當食花生。 嗯。 台灣嘅政治形勢係影響到香港嘅。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其實香港人有責任咧， 唔好 幫六營助選， 唔好話淨係有個出氣嘅窗口。我舉個例子好簡單，出版社， 嗯， 我哋已經執咗啦，其實 係 唔再出噶啦，因為俾人封殺，又官司纏身， 嗯， 好啦，到而家，如果你要出版書，我一路同台灣傾緊，喺台灣出我啲書， 嗯， 由呢個台灣嘅其中一個幾大嘅叫讀書共和國， 嗯， 就係最近送書俾蔡英文嗰個出版社。 喂，你而家爆埋出嚟有冇得俾佢出㗎，大佬？ 冇事嘅，呢個同阿蔡英文關係都幾好嘅，因為個老細阿郭先生就去拜訪阿蔡 英文。你就會考驗人哋台灣人究竟用 就送咗一個一套日本嘅世界史嘅書俾阿蔡英文。咁蔡英文就好認真咁睇曬。 OK， 即係最近去做即係訪貧問苦， 去行書局嘛， 我記得 去宣傳書店 買咗好多歷史書， 買咗好多嗰扎歷史書就係讀書共和國出嘅。我舉個例好簡單。台灣另外一個出版集團叫城邦集團，城邦集團就是有Tom 的股份入股的、 嗯、 你發覺現在很多鐵路目前中共的 operation 那些書已經不是由城邦集團出，不是由商業周刊集團出的了，已經是由讀書共和國，譬如最近幾本， 因為城邦已經被人收購了、yes。 香港 其中一本講紅色滲透啱出的，我上個星期在蘋果日報介紹、 嗯、喂，你寫得喎、哦，我覺得台灣有得賣喎，而家個形勢，因為你諗下，我 一國兩制嘛， 係啊，你我幫你開多個題啦，一國兩制行嗎？就係、是、講翻香港由1997年嗰、那個 逐樣逐個事件寫得㗎啦，係啊，唔使講個人意見添喎。 係 啊， 啊，你就係 trace 翻曬所有嘅歷史，尤其是喺雨傘運動之前後咧，甚至乎你俾台灣人有一個嘅即係策略嘅指向添， 同埋個黨國機器點樣滲透？ 係啊，你唔好噏得太盡啊！因為有時我哋噏得太盡之後咧，反而俾個位老共入我哋啊，大佬。 唔係，我意思係話台灣保留住華人社會裏面嘅一口氣啊，作為一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嘅地方，呢、 嗯、 個對香港嚟講係好緊要嘅。 點啊？ 因為香港而家嘅書，三聯商務中華由中聯辦控制，嗯、已經冇辦法出到嗰啲書。 係 呢本書係講咩啊？我講紅色滲透，係、嗯、講中共如何滲透香港、台灣、外國、澳洲、紐西蘭、英國。 嗯， 歐洲嘅華文媒體， 嗯， 呢類正正就係我哋需要嘅資訊嚟噶嘛， 係 係咪？如果台灣都變成係一個紅色滲透嘅基地嗰陣時，咁即係話連個唯一嗰個窗口都冇埋， 係啊。 所以我話香港同台灣係個命運共同體，你唔好理大家嘅政治取向獨唔獨，我覺得呢個反而唔係最重要， 呢、這個唔重要啦。 最重要大家係一個命運共同體。 我哋 ride on 台灣人咧，簡單講就係、 是。係啦。即係話如係老共造成嘅，其實呢樣 係啊，我哋應該借呢個機會係咪啊？所以咧，我覺得好大鑊嘅一件事就係、是、你諗下，上一次總統選舉係2016年頭嘅事嚟啫嘛。 嗯， 喂，你去到2018年年尾，大概係年半到一年九個月到，喂，你個六人輸到趴直，跟住老共就肆無忌憚，走嚟同你噏風噏濕講嗰啲即係肉麻當有趣嘅咩一國兩制嗰啲嘢。喂，好似台灣人冇感覺。 冇㗎啦，我覺得今次逃犯條例之後呢，我相信美國台灣嘅精英階層呢會覺醒，我呢。第二個變數。 嗯。 睇兩岸關係一定要睇美國。 嗯。 唔可以唔睇美國。 係。 好啦，你 亦都要 ride on 美國人。 美國下一步會係點呢？佢喺內湖開咗呢個新嘅駐台嘅呢個文化嗰個全名我唔記得咗，叫做美國在台協會。 嗯。 好啦，嗰個已經係類似一個領事館嘅規模啦。 係啊。 係啊， 係咗個好靚嘅辦事處， 係有呢、這個國務院嘅嗰啲嘅特工喺度嘅。 嗯， 我唔知而家有冇派駐海軍陸戰隊啊？如果有台灣嘅朋友， 有， 話俾我聽，有冇正式有海軍陸戰隊 有住？ 如果係嗰、那個就係駐台嘅領事館嚟㗎啦。 嗯， 即係升咗一級㗎啦，已經。 嗰、那個叫咩啊 ？Pseudo Embassy 咯。 係啦，一個準領事館嘅規格。係。好啦，第二步係乜嘢咧？會唔會軍事協防台灣？ 嗱，呢個好關鍵，我覺得 會 美軍會唔會派駐喺台灣？ 但係我覺得台灣人要諗一個問題嘅，就係、是、佢 一定會有左膠出嚟反對嘅。我話俾你聽， 唔係，我覺得因為佢哋窮得太耐， 嗯，近錢。 你韓國如果個現象，除咗呢條友，即係佢係學你話齋唔正講啲唔政治正確嘅嘢咧，喺而家嗰個民粹嘅世代裏邊咧係 work 之外咧，其實佢哋心坎裏邊咧都會覺得喂唔掂，我哋窮得太耐。你諗下，我哋九十年代我同你睇台灣選舉嘅時候，哇，大佬，台灣同香港差唔多嘅啫嘛。你有冇發覺而家我哋去台灣，喂，差咁遠嘅，好似入咗元朗嗰啲即係舊區咁嘅。就喺台北喎，我講緊，唔係喺高雄或者係台南嗰啲地方。 嗱，台灣點解咧？其實我覺得佢冇咗嗰種外向型嘅性格。其實喺蔣經國嘅年代，台商走遍全世界。 係、 嗯、你留意一下，當時未到大陸商人，港商亦都去嘅足跡根本比唔上台商。去到非洲都有台商，唔好話東南亞嗰啲柬埔寨嗰啲地方。 嗯， 當時嘅台商係外向型嘅。好啦，而家吸曬入大陸之後咧， 咁咪死啦！ 蔡英文提出南進都好啦，你冇人去啊、嗯！你明唔明啊？投資 東南亞，即係去東南亞唔滯啊嘛。 係啊，投資東南亞， 因為懶慣啊， 同埋你賺慣大陸 easy money 啊嘛。 因為點解咧？老共咧 最容易啊呢個手法。 你諗下嗰陣時，即係馬英九第一次連任對蔡英文嘅時候，其中一個關鍵就係佢叫翻曬老共啊， 叫 曬所有台商嘅員工包埋機，俾你翻去投呢一個馬英九噶嘛。OK， 其實佢係食滑咗台商噶。基本上大家嗰個係一個利益交換嚟㗎。 其實冇嘅呢個，我成日都話共產黨啲人講到佢幾咁神化，其實好簡單嘅，同社團係一樣。社團眼中只有利益，乜、 嗯、 都係假。你睇杜琪峰嘅黑社會三集，你就知㗎啦。利益全部都係利益，所謂嘅咩忠義啊，全部都係呃人。 龍頭棍都係呃人。 係啦，全部都係呃人。好啦，呢、這個就係測試我哋每一個香港人嘅自己嘅一個 soul search 嚟嘅，我覺得。當你面對共產黨，台灣人都係一樣嘅。全世界嘅人都一樣。 嗯， 好啦，當你沃爾瑪可以喺輕易咁樣喺大陸採購一啲好平嘅產品，台灣美國嘅消費者就習慣開買 平嘅 一個 DVD 機，可能講緊嘅係$30嘅啫。 嗯， 係咪？以往由$3,000跌到去$30。 嗯， 好啦，你就要習慣咗呢個所謂中國製造嘅時代、嗯、，China Price 中國價格。好啦，中國價格後面有啲嘢原來點嚟嘅咧？哦、啊，原來偷翻嚟嘅。 嗯、 原來是將人哋嘅晶片技術啊嗰啲咁嘢偷翻嚟， 或者揾啲童工做嘅， 系啦，或者 破壞個環境， 或者用血汗工廠，或者係用高污染嘅方式去生產嘅。 嗯， 所以我就話呢、這個每一個人所謂左唔左交咧，交唔交就係咁睇啦。你會唔會為咗堅持一個嘅價值信念而寧願短暫嘅利益，我要放棄咧？嗱，你台灣一樣嘅噃，韓國瑜係代表緊香港式思維， 嗯， 就係2003年沙士之後。要短期拍呢個嘅即係興奮劑，去刺激經濟復甦， 即係自由行。 好啦，迎來呢個自由行。好啦，自由行慢慢就變成咩？中共最中意嘅手法咩咧 ？Patronizing 啊！我頭先有一點唔記得講，我喺第二個節目都噏過下，即係話蔡英文輸咗70%嗰、那個即係、台灣人咧，佢就話咧，佢其實好簡單啫，老共高雄就成為一個試驗品，即係老共係會係咁抌錢落去，湧人落去。等咧，即係啲台灣人感受得到，哇！我哋選咗韓國瑜出嚟係得嘅。咁咧，佢潛移默化對，令到咧成個台灣咧都係全面赤化。所以而家大鑊㗎，即係啲人咁講啫嘛。你其實點解姚文智當日出嚟走去冚啊柯文哲？ 柯文哲係啊， 因為佢話柯文哲其實都係好契弟啊嘛。 柯文哲咩啊 嘛？一家親啊嘛， 一家親啊嘛，又係呢啲民粹政客。一變起上嚟就變㗎啦， 係啊， 但反而蔡英文要變好困難， 同埋佢講嘅所謂台中台嘅關係咧，其實佢主要係講中台嘅關係嘅咋， 嗯， 即係自保嘅咋，佢唔係話我好似我哋香港人都好啲咧，有咁多理想嘅、就喂中國要變好啊，大佬，如果唔係你搞唔， 佢要其實係利益 我香港 好台蛇齋餅種， 所以我反而我真係要諗啲辦法咧，我哋咧即係要說服啲台灣嘅朋友就喂。你諗係用蛇齋餅種嘅方法啱啦，你投我哋反對派嘅人， 先至有更大嘅蛇齋餅種。 多啲蛇齋餅種你嘛，大佬， 啊、 你邊度咁戇居？兩嘢就臣服喺佢情況之下。嗱，你今次可以當即係韓國瑜贏，俾少少甜頭老共，等老共覺得 係呢條橋係 work 嘅。咁你攞多啲著數，但係你入到去票站投票，阿春知你投邊個咩，大哥？ 我話俾你聽啊，香港人喺呢方面咧，雖然我哋成日話港豬，好多人批評啲香港人， 我哋醒啲喎，係嘛呢啲？ 其實真係嘅。我有個朋友同我講，佢新加坡人，佢話如果同樣嘅情況，新加坡五年之內已經全面跪低曬。 新加坡人係奪啲嘅啲。 唔係啊，更實際 係。 但係香港，你諗下我哋選舉。由1997年頂到而家， 我哋都撐得下。 喂，由64支比頂到而家55支比，其實即係仲係硬住頂住佢。當然你話已經喺議會裏面嘅多數已經冇咗，或者區議會裏面嘅多數已經冇咗。但係每一次選舉，點解佢要繼續不斷投放蛇齋餅種啫？正正就因為佢冇辦法如取如攜啊嘛。嗰啲位啊， 你諗下我哋上一次嘅補選嗰一營，你諗下老共都係出盡八寶， 出盡曬啦，為收銀機。乜嘢都出盡曬啦，已經係。 喂，佢唔簡單㗎，佢成個劇本啊，即係佢同我哋鬥嘅時候嗰、那個 佢國家隊嚟㗎，大佬啊！ 喂，佢做得唔錯。 等於國家隊對、這個。 喂，佢又要搵人扮本土，跟住就走嚟喐我哋。 係啊， 係咪？喂，佢呢個啲係高招啊！ 跟住仲要造成民主陣營嘅分裂咧。 咪係咯，喂，幾難幾難做啊！雖然我嗱，我上個禮拜到同阿老虎仔食飯，你知阿老虎仔就同阿基都已經反面嘅啦。我問阿老虎仔，我真係真心問佢，我喂阿基係點解咁㗎？ 嗯， 咁佢都仲同佢幫佢講説話，證明佢真係跟咗佢好多年。佢話唔係，因為上一次朱凱迪嗰單嘢， 我覺得 得罪佢啫， 絕對唔會。大佬 佢 嗰個老屎忽嚟㗎，點會因為一個政壇咁嘅僆仔一句嘢 ？Exactly， 嗰個係盧溝橋事變嘅藉口嚟㗎，我覺得根本係 點會因為朱凱？ 點會因為網台鬧佢？絕對唔會，你問我。 唔係網台鬧佢，意思就係話嗰次朱凱迪想 喺談判裏面 重現。企圖推翻嗰、那個排名次序一二三嗰樣嘢嘛，即係如果姚松炎瓜咗嘅話，阿基本係頂上噶嘛。佢就咁同我講，我唔係啊，馬老仔，你而家唔需要同佢講説話，你同佢反台噶啦。佢話唔係咧，阿基係好緊要嘅，呢啲咁樣嘅面子啊嗰啲咁嘢。我話我覺始終都覺得呢個係老共嘅計謀嚟。 好簡單，可能觸發點係嗰樣嘢，但係 有人吹捧佢啊嘛。 我成日舉例啊，睇捐殭屍片睇得多。人死咗之後點會變成殭屍咧？點解個道士貼道符喺你個額頭嗰度，你就跟住佢跳咧？ 嗯， 佢叫你東啊東，西啊西咧，係因為你死咗之後有口怨氣吞唔到落去啊嘛。 OK， 阿基嘅問題就係點解俾委人入咧？人哋入到佢嘅原因就因為佢對於朱凱迪嗰次嘅事件係有個怨氣，呢個係事實， 耿耿於懷。 係啦。 自己都深深相信唔係做老共嘅棋子，以為自己係報 一 得 口。係啦，嗰、那個就係提供咗一個佢自己同自己解釋嘅理由。 嗯， 就是因為朱凱迪是一條撲街，整個泛民都是抱這個朱凱迪是對我不公， 當然不是啦，我們已經第一出過出來阿媽朱凱迪說叫他不要這樣搞， 所以我經常都說人變殭屍是有原因的，你沒有那口怨氣是很難變殭屍的、 嗯、 那道符貼到你周身都是呢都沒有影響， 我你百毒不侵， 是啦，但問題就是你對當你一有怨氣一有比位入的時候，所以我說為什麼那些政協那麼撲街，人大那麼撲街，為什麼外國是一門生意呢？佢正正就係用愛國呢樣嘢嚟去解釋佢自己做契弟嘛。如果冇任何呢啲嘢 cover 嘅話咧，做契弟係好難面對自己， 咁啊係， 同埋自己嘅親朋戚友噶嘛。 你呢個俾好個答案，我 但係當你 日後做契弟嗰時候要攞愛國嘅旗喎。 當佢攞咗一個愛國嘅藉口嗰陣時咧，所以點解共產黨話呢啲叫做低級紅高級黑咧？嗱，佢都明嘅，佢絕對明嘅。點解咧？就係你攞紅嘅理由出嚟，其實你係謀取緊你嘅私利。實際最終的後果就由共產黨去孭咗佢啊嘛， 同意。 所以佢話點解係高級黑就係咁嘅原因啊嘛。你問中國人經歷過咁多個朝代變更，又經歷過咁多個統治者，外來嘅又有，外國嘅又有，食即係已經係化境啊！你問我化境啊！所以我話嗰啲嘅政協人大，佢哋死在北京好，死在香港好，都係一盤數嚟嘅。 嗯， 都係一盤數。點解臨死都要死上去北京咧？ 嗯、 其實都是一盤計算嚟嘅，呢啲係你以為而家仲有赤 子之心？我一早講咯，就係佢知道自己身體咁唔掂，都仲要夾硬嚟，就諗住係對佢嘅後人會好啲咯，對佢身邊嘅人會好啲。 起碼我最後尾嗰嘢，我都留低個政治嘅 legacy。 就係咁講啦，唔知你咩 legacy？ 如果老共落咗台嘅時候，你咪變咗即係臭老狗。 當然啦，呢啲人我話俾你聽啦，其實最大最大嘅。即係佢哋睇唔到㗎喇。 嗯。 我成日都話陳旭祥共產黨仲記唔記得佢。當佢哋做完晒啲嘢兩腳一伸之後， 嗯。 共產黨 delete 咗你個名字，揾到將呢個位置賣俾第二個人，成件事就完㗎啦。 OK， 就冇人再記得黃敏光 ，even 寧有詩下一屆已經有寧有 B 出現㗎啦，係啊，已經再唔會有寧有詩㗎啦。 好，休息一陣，轉頭翻嚟。